环保局、市质量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北京时间19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FM98.2 兆赫 ，AM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，许愿池。 我叫刘坤，今年21岁。我最怀念的一个朋友是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，外号叫胖子。那时候胖子发育的比较快，小学的时候全班他最高最大，然后经常喜欢逗一些小女生，然后在大家的评价里他就是个小混蛋，但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男孩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我去上厕所，然后在洗手间里被几个高年级的混混勒索要钱，然后我身上没钱，他们准备揍我一顿解气，然后我特别害怕，在里边大喊胖子胖子，然后在厕所外边等我的胖子立马冲进来救我，抡起胳膊就要打他们，然后但是他们人太多打不过，胖子就用头往他们胸口一顿猛撞，然后有一个混混躲开了，胖子一头撞到了墙上，然后头就流血了，然后混混们看见血了就有贼心没贼胆，就赶紧跑了。我就跟胖子去了医务室，路上我红着眼对他说，这辈子我们就是两个兄弟了。但是后来小学毕业了，我去了市里一个差不多的中学，他则去了另外一个不是很好的学校，听说那儿的人天天打架。但在那个年代，我还不懂得玩 QQ， 然后也很少打电话，后来也搬家了，我把他的电话号码也弄丢了，然后再也没见过他，这是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事儿吧。 找到车的后座和你干净的衣裳，那些时光漫长，仿佛夏天永远晴朗，想着花开满路旁，一下可令手轻巧弹奏着青涩乐章。你总爱把书包丢过爬满藤蔓的墙，一起谈天说地直到把路灯全部点亮，落叶翻飞过画卷，摊开时间的手掌，你笑起来乌云散开，事的发展有很多意外，有你在的结果从不太坏，那些女孩教会我关于爱，远去人海，稚气的少年幻想着未来，一尘不染纯白色的年代，那个陪伴我成长的男孩，还好有你在。起来

风景，勇敢做回我自己，去活出意义。

进森林，看见新的风景，安静听这么多声音，在我心里谱成句。

绕圈圈打转，没办法都需要等，一整夜不可征服之幻美有钟表，对着爱这个主题思考，我只想要把所有生命都消耗，研究你所有的无聊， 我可以等。